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我系小张张。 到咗礼拜四，开开心心同大家一齐嬉戏，我系小依依。 到咗11月30号啦，最后一个月明天开始啦，我要再加劲，加把劲，再努力。 你算吧啦，乜嘢加把劲先？再食多啲嘢，个肚再大啲， 马加劲啊！你叫啊？ 你系何家劲啊嘛？ 样样加少少啦。 好咯， 惊你中意添啊！ 正人 君子，啊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啊！今次嘅节目有我哋同埋今日嘅嘉宾喺呢个风骚家庭秘笈稍后出现啊！早上10点16分，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天气温会稍微下降，早上最低气温18度，而家25度，相对湿度64%。听紧呢个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啊，唔知两位拍档咧喜唔喜欢帮衬一啲旧店啊，即系啲老店食嘢 啊， 又是食嘢啦， 吓，小店都中 系啦，食旧嘅铺头咧，除咗食嗰种味道咧，有时食嗰种人情味啦，老伙计啊， 除咗人情味之外，会俾人闹， 点解？ 有时有啲好恶噶， 系啊， 你有冇试过啊？ 有啊，你唔跟佢规矩嘅话，你 因为我试过，又系啱嘅，我试过去过有一间嘢啦，咁跟住咧就我第一次去啦，但系其实佢就嚟结业噶咯，咁啊梗系要去睇啦， 即系要朝圣。 冇错，咁我真系正如你所讲啦，就完全唔知道佢哋嘅一啲规矩嘅，就 系 其实一坐低嘅时候，请你谂定你叫乜，你明嘛？佢已经咧卖你嘅时候，你就一定要讲噶啦。如果你想去问佢，呢一个其实有咩咁咧，佢个样咧就会即刻点啊，姐，佢真系同我讲，佢就话好，我一阵间翻转头嘅时候嘅话，你先再同我讲。 哇， 系啦，而家唔同你落单，因为你未谂清楚嘛。佢同埋佢亦都覺得嘅就係你唔好嘥我時間，我呢一度賣啲咩嘢嘅話咧就只此一家嘅啫。佢賣嘅嘢亦都唔多，佢蒸嘅嘢嘅話咧就好多。所以對於我第一次去幫襯嚟講嘅話，我就簡直係入咗一個流老路，入咗大官員啦，你明嗎？呢個又想食，嗰個又想食，呢個又想食，咁跟住咧佢真係要咁樣咯。我真係俾佢嚇親，你明唔明啊？我覺得係我唔啱咧。 我明啊。 所以我就見到咦係咪全部人都係咁樣咧？ 阻住個地球轉。 冇錯，佢過咗去隔離嗰個人講跟住佢就话，仲有加个乜嘢？咁跟住好啦，佢再翻翻嚟我台嘅时候，我再同佢讲一声，唔该，我要双拼。佢就即刻行埋去嗰埲墙嗰度，督住俾我睇，冇得双拼。 哇，好正啊！ 嚇死人啦！ 跟住流汗，跟住流汗， 我想喊。我而家冇啦，因為市區重建咧，佢就嚟冇啦，係啊。但係我好開心知道嘅就係話佢應該遲少少報，佢話希望可以揾翻個鋪頭，跟住咧就會再通知咁多位嘅食客，希望咧可以喺唔係好太遠嘅地方嘅話咧可以再開翻嘅，因為真係好好。 我成日覺得咧啲細鋪仔，無論即係佢格局點啦，有幾簡陋，有幾大細啦， 冇 幾個，但係 佢能 夠 係啊， 存在都市幾廿年咧係有佢原。原因嘅、可能佢食嘢嘅味道啦，或者等等啦咁嘅样。 佢一定系做得好噶啦，如果佢做得唔好嘅话，你冇可能可以存在咁耐嘅，仲要俾人闹， 冇可能咁恶添啊，大佬。 系啊，冇错啊。 佢算唔算恶咧？可能即系佢平时都系咁样噶啦，佢唔觉得自己恶咯，可能我唔知道啊 吓。你话咧？ 净系听阿 Joy 头先讲攞只手指笃住嗰个冇伤病，我已经惊啲薄皮嗰啲走咗噶啦， 咩啊？即系喊出嚟， 我已经咁恶啦，我都觉得佢真系吓，佢 震 慑 住 我，佢震慑我，因为我觉得嗰度系佢嘅地方，所以我就应该要守佢嘅规则 嘛， 啱先？你做咩要阻住人哋啫，大佬？佢日理万机啊嘛， 系啊。喂，嗰啲铺头系咪仲有个嗰啲神位啊？咩关？ 冇神位，佢唔系一个铺头嚟嘅，严格嚟讲嘅话，其实系街边铺，系啦，就市区重建就拆正佢啲， 即系嗰啲走廊， 系啦，冇错，好食到不得了，我同你讲，我每一次去亲嘅话，佢都系排队嘅，条队嘅话起码十个人或以上。你谂下，我又讲过啦，就算我几好食嘅嘢，我都唔会排，但系嗰间我一定要试，因为咧就好多话扎根喺嗰区嘅人嘅话话俾我听，但系嗰啲扎根好多年咁嗰啲，全部都 系 好细个噶咋，佢哋唔推介，你系咪一定要去？如果佢消失咗嘅话，你冇食过，而家就 觉 得 遗 憾， 遗憾。不过咧，嗱，有时见到啲老铺咧，真系会即系走啦，无论即系因为个有啲东主太老啦，冇人接手，亦都系呢啲铺头，下一代唔肯做吓，咁啊冇办法。咁啊，日本有个拉面店，佢好犀利，佢做咗40年，接咗12年之后。而家開翻， 哇！ 第一呢樣嘢好犀利啦，可能佢啲仔女繼續做又唔掂啦。第二樣嘢更加犀利咧，我睇完之後我心諗會唔會好快又接咧？因為佢而家佢招牌嘅拉麵啊，拉麵店嚟嘅，係賣知唔知幾多錢港幣？ 150蚊， 五蚊港幣有。买个包 佢对自己太冇信心啊！ 唔知咧， 五蚊一注啊食，即系佢会拉面系啊，廿注成就二乘二十系咪？五蚊乘二十 咁咧，佢就话为咗降低个成本，因为只系卖五蚊啊嘛，降低成本咧，啲面咧都系佢自己打嘅，咁啊悭翻就唔使帮嚟入货咧，嗰个叫中间嗰个成本价咁。但系我觉得唔使啦，你买 反而咁先贵，自己打 咪咯， 因为佢每一日唔会做得好多嘅啫。 诶，嗱，你讲得啱啦，佢每日只限卖100碗。就唔再賣㗎啦，即係賣曬咧， 就唔蚊㗎喎。 即系$500嘅喎个生 意，咁都唔需要买$5啊。 系啊， 可能佢真系谂住 赚错啊， 有睇清楚， 有冇可能 睇、 啊、 得非常清楚？ 系咪过日神啊？ 真系$5啫，$5港币一碗，每日只系限卖100碗吓。咁呢个 原因系乜嘢？ 佢想保持嗰個味道咯，即係個 quality， 佢唔想做得太多。咁呢個47歲嘅老闆叫青木貴宏啊，佢係100日元係長期定價，物價咧就成本飛漲啦，所以佢而家係自己手工製作嘅，同埋啲叉燒佢唔好介意切到細粒，佢先有辦法去做到呢個$5碗，平日賣100份，假日咧賣多啲200份。咁希望呢一碗$5嘅面咧成為佢嘅招牌菜式嚟，就係咁樣嘅，好簡單。 我又覺得 一個湯面 唔係你喺日本。食呢个汤面嘅，应该话食拉面咧，其实基本上咧，佢都唔会有好多花神嘢嘅。不过系每一间嘅话，你都会知道佢就 系 食边一种嘅拉面，可能系味噌嘅味啊、盐味啊，或者系乜嘢。咁你好清楚知道佢系唔同类型嘅嘢。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 系， 我唔系好明点解系要$5 咯？ 你所谓嘅就系呢啲咁嘅成本系啦，以及嘅就系其实我谂$5应该系唔够嘅成本嘅，因为你个叉烧咧，你一定会有叉烧啦， 汤咧 系啦，汤啦，熬个汤。佢系真系由朝头早 好 啦，唔系啊，应该系话咁多年嚟佢熬都系嗰煲嘢， 系 咪啊？嗰啲嘢全部都系钱嚟噶嘛，我唔知啊。 系 咯，你呢一位商业奇才系咪可以同我哋讲下？ 点解佢 系咯？做唔做到一碗拉面啊？ 我觉得一定唔得， 系咯， 有数得计噶，真系啊！ 我当你唔使俾铺租啦，好嘛？灯油火蜡你都要啩？ 要啦， 系咪先？ 系啊！ 再加上佢就系你嗰啲成本，即系净系碗拉面嘅成本，我谂$5。 同埋咧，如果你个铺头有40多年歷史咧，一定儲咗個客啦，唔需要賣到$5，即係唔需要用平嚟呢個吸引客。 因為你$5一定唔多嘅嗰住面，一啖都冇咗咯。 我又當你一佢頭先又見到啦，係啊，我諗兩啖到啦，一啖多啲。 同埋你 唔好嚟講。 哦，喂。 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 我 会 好失望。我宁愿贵啲，我食 我都系宁愿贵啲。 我都系咁讲， 系咪啊？ 尤其是拉面、 叉烧，你话切粒， 又或者啲汤唔热， 系 唔系？ 啱啊！ 拉面我真系最憎系碗汤， 冇错啊！ 暧昧嘅温度咧，我就火都嚟埋啊！ 我有一次食一兜焗饭，撩开佢中间嗰啲冻冰冰，我真系。冇晒 mood 啦，即系炒落嗰嚿肉咧冻嘅，真 系 好。 即系我谂，其实大家可以讨论下啦。就其实唔好讲话佢有冇历史悠久或者系点样吓。如果你讲紧话，即系食一碗拉面嚟讲，或者系你去食嘢啦，你 系 你会想要啲咩嘢啊？平靓仔固然系好啦，但系你系发现做咗咁多年人，你会发觉就 系 平靓仔其实基本上系冇噶嘛。 系啊，真系 平咯，未必靓正咯，平。 我系话即系三样嘢，佢一次过俾晒你嘅话，基本上系冇噶，系咪？唔好發夢， 係 咪啊？ 同埋如果我真係慕名而去咧，哇！呢度有100年歷史咧，我寧願俾$50，我都要 食碗 慢慢品嚐。 同埋我覺得如果佢收貴啲，起碼你有更加多嘅資本可以擺落去食材啊，整靚 啲 啲嘢，再做好啲啊，咁啦。 我覺得我唔係好明究竟佢嗰個諗法係咩咯。 而家香港$5都買唔到啲咩？ 地址啊，我寫封信俾阿澤哥。 不如你索性過去食一碗，俾佢意見。 我同阿澤哥講。 不過我爭在我就會覺得就係如果你已經有一咁耐嘅歷史，你再重開，我諗其實所有喜歡中意食以前嘅味道嘅人咧，其實你只需要保存嗰個味道就已經得啦。但係你需唔需要將個價格降到咁低而再吸引佢哋呢？如果我作為一個食客嘅話，我覺得唔需要。 我希望只係一個短期嘅堅力啦，即係可能三月後就唔好再做埋呢個價錢。如果唔係真係捱唔到耐，我 唔 係 堅力都唔需要做，係啊，你要對你自己呢個味道 有信 心， 同埋要對啲老顧客。 系啦，要有責任。其實講緊拉麵咧，我都諗起就係曾經我有睇過有一個嘅紀錄片啦，講緊嘅就係喺日本有一個叫拉麵之王。係啦，咁其實佢講緊嘅就係佢自己去一個好細間嘅一個鋪頭嘅話，開咗好耐。但係佢嗰啲拉麵嘅話咧，你話佢咪好精緻？佢唔係行呢個路線，佢係行大眾化路線。 係 咁嗰陣時候，佢就覺得因為拉麵喺日本嗰陣時候嚟講嘅話，係一啲低下階層啲嘅人，佢哋去飽肚嘅。劳苦大众是饱肚的一个食物的，所以他就你觉得大碗 大大碗 是很大碗的， 熱 騰騰，但是你那些东西是不是好感冒错了，热辣辣的， 啊， 他每一天就是去熬汤去这样那样，啊，但到最后尾的时候亦都有很多的人慕名而来去跟他学习去怎样整他的拉面，亦都徒弟开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拉面店，但到最终的话呢，老主角都是 翻佢嗰間， 梗係啦， 係 啊都係去佢嗰度會幫襯佢，直至到佢生病或者係佢離開咗為止。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反而嘅就係佢一班嘅跟過佢嘅徒弟，仍然繼續堅守佢個拉麵店原有嘅精神。喺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嘅話咧，就開咗一間好好好嘅拉麵店咯、 我諗到啦。 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應該你要保存嘅嘢咯。 若我打碗俾你，你整檔沙拉麵。 沙拉麵食沙啊！我天請你食咗你，唉！ 呢個名真 係沙拉麵啊！ 好蝕張啊！呢個名 字。你好求其啊！你算啦，你收翻啲本啦。 暴风的汉子日本版10:29，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快10: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寓所逝世，享年100岁。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话，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习近平说应该尽快重启巴尔和谈，尽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国际社会必须要紧急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切实负起责任，全力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安全。习近平又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他重申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尔冲突的立场文件，建议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船，寻求政治解决问题。文件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就当前巴尔局势展明中国原则立场，强调应该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防止冲突扩大，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文件又说，联合国安理会要推动重启两国方案，在联合国主导和组织下，尽快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平会议，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关于加沙未来的任何安排，都必须要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和自主选择，不能够强加于人。回来本港，房屋署向第一批公屋租户派发表格，申报是否在本港拥有住宅物业。今日是交表的截止限期。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罗淑佩说，如果不交表或者蓄意拒绝申报，最严重可以被即时终止租约。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租户有证据证明未能够在限期前交表，例如不舒服要留在医院，或者被公司派驻到外地公干，处方会人性化酌情处理，但是强调必须要有证据支持有关讲法。罗淑佩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处方收回表格之后会抽查，强调一有人力就会做，预期会找到很多拥有物业的个案。被问到会不会增加居民举报的诱因，罗淑佩说，靠举报和线索追查很重要，但是留意到有意见认为不要鼓励举报文化，当局需要取得平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和温暖，吹和缓的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7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35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2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90.95是升5毫，腾讯控股320.4升3.4，阿里巴巴72.15跌5.5毫，恒生中国企业58.98升4仙，友邦保险67.05跌2.15，比亚迪股份207.6跌4.2，盈富基金17.09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3.8跌4仙，理想汽车145.2跌7.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7.07，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9，人民币7.124，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255点，跌65点。港金报19,0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3.47美元，卖出2,04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比较挤塞，龙尾咧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壳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车龙咧就排到过咗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少少噶。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南莲园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影路、红天路落斜屯门、朗天路、榕园路方向流浮山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濠湾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奔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好中意复古，啱晒你啦。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力津 声音版，星期五和分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剧情发展不断峰回路转，为防止剧透，剧中人物系咪内鬼，之后会唔会死等情节，喺拍摄过程中，连演员自己都唔会事先知道，咁做亦都帮佢哋喺演绎角色时，唔会不自觉咁留有预设。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地强，可唔可以帮我妥善咁样放好啲易燃物品入去安全嘅地方啊 ？Sarah 姑妈，依时啦，简直易过借火。 都话风高物燥，防火安全要关注。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深感荣幸，因为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要小心处理，安全措施保障我同你。我系阿 Rock 何俊乐。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大八，听你阿风骚快活人啦。一阵间十二点钟咧，有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家庭里边咧，丈夫同埋太太点样可以沟通得更加好咁啊？留意住呢个风骚家庭秘笈啦。我记得呢几年咧个疫情咧教育我哋好多东西，包括有一样嘢以前我哋以为唔得嘅，而家知道都可以嘅。如果必要时就系唔出街，每样嘢都喺屋企做咁样吓。咁啊，话说印度咧发生一个比较严重嘅隧道倒塌 ，from 一声咁有四十几个工人咧都困咗一个隧道里边，足足困咗17日咁耐，17日都系即系完全见唔到天。出唔到去啦，好长时间啦。好彩部分嘅东西都系运到入去，例如话手机嘅叉电器啊咁样。啊，你有冇谂过17日咧？啲人问翻啊，其实里边咧，你会唔会好焦躁啊？好唔好？即系好担心啊？好绝望啊？咁样 会啊，梗系会啦，嗬。 好彩 会啊，我咪就系第一个 吓，有时 但系你真系唔知会有冇机会翻翻出去。 但系有一样好咪就系有啲嘢可以传到去咯。 你有呢个希望、啊啊？你知唔知呢一个就系、是、如果你系有啲咩意外咧，特别或者嘅时候，你一定要。生存一样嘢嘅就系一定要有一个就系被获救嘅希望。如果唔系嘅话咧，死得好快噶。 唔係真係㗎，你有冇睇過呢啲求生指南啊？求生指南呢一樣嘢㗎， 我消化緊呢樣嘢。 唔係真係㗎，佢好似有寫㗎，佢有話俾你聽㗎，就係話其實你最緊要係乜嘢，就要有生存一個希望。 哦、 如果你冇希望嘅話咧，你會放棄自己㗎。係、 哎、 啊，即係有嘢喺度你都唔食啊，你又唔會揾千方百計有啲咩辦法可以延長自己誒喺、被獲救之前嘅話、可以點樣咧？ 即係撐落去， 好緊要㗎呢樣嘢，係你嘅意志啊。 嗱，咁佢哋啲工人咧， 我唔係話你咁 啊。除咗即係大家即係互相鼓勵啦，好似阿小王。就系倾下偈啊，打下气啊，咁啫。两样嘢，佢哋话最主要系呢段时间十几日咧系会做嘅，希望令自己咧集中精神，就唔好再谂一啲负面嘅嘢。第一样嘢系咩咧？ 系啊，就 系、 是、 打机。打機啦，手機嘅遊戲，因為遊戲咧係、可以令到你即係全神貫注 咯 ，kill time 啦。第一，唔好諗一啲，哎呀，會唔會冇人救我哋咧？救唔到點？即係唔好諗嗰啲嘢。咁就 但你睇你玩咩遊戲啫？要玩啲，哎呀，又死咗。 你俾我死啦！因為我唔中意玩遊戲機，我會寧願就係睇第二啲嘢咯，睇下嘢啊，睇下啲串流平台，係啊，煲劇 啊，煲劇正啊，煲啲一百集啊嗰啲咧。 所以話就係佢哋叫做幸運咩咧？就是、因为上面仲可以存到一啲细细型嘅嘢，包括充电器。如果唔系你十七日，你嘅手机两日就玩完啦。 咁如果仲有机会同外界联系咧，其实都 如果系咁，已经唔系太差啦。 系 啊，你又有手机，你又有互联网， 即系知道 出边 有人嚟救紧我哋。 系啊 ，OK， 好的。 第二样嘢做咩咧？原来佢哋话咧做瑜伽咁呢样嘢，我就唔知道即系实际上嗰个帮助系咩。但系佢哋话咧有人喺度做瑜伽，保持个身体咧，即系一路 keep 住喐下喐下咁，有啲运。 都是的，如果你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你又不可以做一些太过带氧的运动、会不会啊？即是会令到其他人 好焗啊， 没有氧的，我这样想。但是你瑜伽比较静态一点嘛，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是不是 我会啊，会应该会好一点啊。 哎呀，我都会觉得 OK 的。但有没有办法玩高空瑜伽呢？ 玩条绳是吧？ 一玩低空瑜伽。 不玩得，不玩，不玩，不玩低空。唔好玩， 系咪先？ 我死得快啲， 你吓吓咗啊！人哋讲紧嗰个隧道， 系啊， 温晒 里边 啊，唔得，可以 OK 嘅瑜伽，但系唔玩得耐咯， 系嘛？ 我 都攰啊， 一个钟好冇？ 但你出去冇凉冲，咪黐立立咯， 仲讲凉，仲讲冲，出到去都已经唔知几开心， 冇办法点度过呢啲日子？ 咁啊，十七日够咗啦，咁而家就观察紧，就冇大碍嘅，不过就惊佢哋有错。创伤后遗症咯，因为呢样嘢就慢慢再去医啦，情绪上嘅问题。 咁你咧，你会点？ 你会点啊？ 你觉得俾人哋困住十六日，系 啊， 两个星期又多， 系啊， 但系有咩？有电啊，系啊， 有 WiFi， 有手机， 咁都唯有当度假啦。 你搞咩啊？ 当度假， 真系度假啊嘛，休息咯。 唔同，度假你可以食啲好嘢，但系你肯定佢呢啲都系俾啲 掉啲干粮， 掉啲烂俾你咯。如果你喺印度，系咪？ 系啦， 掉啲咖喱俾你，廿米已经好。 喂，如果怕辣咪唔抵咯。 有冇第二样假辣？喂，呢个唔好掉俾佢，呢个唔好掉俾佢。喂，有冇 B 餐啊？ 食包咯， 我 真 系烧。 我啊， 系啊， 我真系拣嘢。 我谂我会享受呢啲静落嚟嘅日子咯。系啊， 享受， 享受， 好难用享受两个字系嘛？ 唔系啊， 毕竟系一个灾难。 你可以点啊？如果 唔系 咯，系啊，你可以点做？ 系啊，咁唯有享受。 系啊，快啲走啊！咁样 咁啊，赚喉咙汤。 唔系，我会发癫嘅，有时都 真系会 嘅。你间唔中你会发癫咯，咁样 都会嘅，冇可能咁平静嘅。 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你有扎人喺度嘅话，又会好啲，系嘛？你通常睇嗰啲灾难电影最惨嘅都系困咗一个人，哇，又唔知点好 啊， 黑掹掹，系啊，水又冇乜点静啦，系咪？嘢又冇得食啦，系嗰啲最惊咯，最惨嘅。 如果剩翻两个人，可能都好开心。 两个人睇下同边个啦， 会唔会 开心？都真系。咩都剩翻一个，两个只能活一个。 点解佢会走咗嘅？我唔知啊。 死因系因为。 Won't believe 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want, my love, but I can't get myself.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和人的相处，最好是不远不近。当老鼠偷了人类的食物，人类就会说它很狡猾；当人类偷了蜜蜂的蜂蜜，就说它很勤力。蛇是不会知道自己有毒，人是不会知道自己有错。所有对我们有利的都是好，对我们无益的都是坏。俗语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你对牛弹琴，其实不是牛蠢，是人蠢。世间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问题，每一个人都觉得是自己有理，人地错。故应不觉得自己污糟，蝙蝠不知道自己有毒。在乌鸦的世界，天鹅都是有罪。佛话婆娑世界，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叶一菩提。这个世界庞大无比，包罗万有，应有尽有。其实每一个物种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过自己的生活。人类同样都是，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吃过的饭，行过的路，经历的事情，大家都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认知。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固有的观念，各自认为自己是啱的，人哋是错的。有时你会发现好难去改变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有句说话讲得好，克制自己，纠正别人的欲望，不要随便被人哋忠告和劝告。聪明的人不需要，愚蠢的人听不明，烂泥烂得好好的，点解一定要扶上墙？扭木扭得好好，点解将佢雕成材呢？作为一个人，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唔鍾意批评、指责、说教。孟子话：人之既好为人师，人最大嘅毛病就係鍾意做人哋嘅老师，去教人哋点样点样。唔好轻易俾人哋忠告，或者强行灌入你嘅想法。如果佢想知，一定会虚心嚟请教你。 花有花的世界，动物有动物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世界，请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有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尊重就好了。大家三观不同理解就好，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在人家的世界里面顺其自然，在自己的世界独善其身。人同人浅浅的来往，淡淡的相处，不远不近，浓淡相宜就好了。 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壮，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厚。伸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在岁月 节目吓，哇系 正啊！ 正啊！ 一阵间就会有我哋嘅爱好系列啦，正啊！ 冇错，今日我哋题目就系、是。 希望大家可以从一首歌里面想起一些非常好看的电影。 哇， 是啊，其实都挺难揀的，我觉得可 你古今中外、啊、几十年， 是啊，很多不同的歌曲呢、希望可以大家一直这样重温。我觉得其实也都是看一些譬如可能是颁奖典礼呢、有时候又会令到你作為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啊，睇電影嘅話咧，有時咧我都會係睇一啲頒獎典禮。我作為一個巡禮嘅，因為有時你未必係香港度上映，或者你未必留意到，但係睇完之後咁咧，你就會追嚟睇嘅。 冇、錯， 你係咪咁樣？係 啊， 睇咗就咦呢一套哇，好似幾吸引喎、 啊。同埋咧，一首好好聽嘅主題曲咧，哇，真係畫龍點睛。 冇錯， 睇呢啲嘅頒獎禮嘅，我都會好中意嘅，就係咧會有現場演繹噶嘛，即係入圍。究竟是最佳电影歌曲的有哪几首呢？你觉得那首歌好像很难揀咯、 真的啊， 要真的看看它能不能够可以真的融入到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些的环节，又或者是它的剧情咯、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 的。好，一阵我要系列一首歌下一套电影的。我想问大家呢，对食呢即是很有研究啦，这样。咁英国科学家呢就研究緊呢，将来呢现在其实开始都研究緊的食一种叫做 shipworm， 即是船底、咬船嗰啲蟲啊，叫做海椎嚇咁樣追蟲嘅追，你會唔會有興趣試下咧？ 冇， 因為話佢營養好高啦。但係咧，佢我睇佢樣咧，嗱，我成日想講，當你改變咗觀念咧，幾核突嘅嘢你都會食嘅。佢個樣子有少少似咧嗰啲叫聖字咧，咪成條白色色白瀨瀨嘅。你諗將佢縮縮縮縮縮到細，其實咪即係好似嗰啲咁樣。 所以個蟲都咁嘅樣啦，係嘛？ 不過你接受咗， 肥咁啊，一節一節一節咁啊嘛。 蟲好少瘦猛猛 嘅喎，有嘅都餓咗好耐嘅。 瘦蟲 係咪先？蟲都係咁樣嘅，白色好肥一條，係啊， 劈 咁樣 係 啦，攣啊攣下。 同埋咧， 冇嘢嘅，冇手冇 腳。佢哋初步嘅研究就話：喂，啲味咧有啲似蠔喎。即是那些腥腥地啊，海洋的味道。 喂，蠔好吃啊。 不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它是一种即是新的想promote给大家的食物，你就不要再跟其他东西去比较。你有没有发觉啊？ 不是，不要叫它做蟲。 即一嚟就唔好叫我做，咁你都要知道个来源系咩噶？咁 本来 就 叫 shipworm 嗱，唔系嗱，如果佢话叫追虫，咪叫佢做追追咯。喂，食唔食追追啊？追虫啊，唔系追， 真系好 Q 噶咩？ 系啊， 讲个 Q 啫， 俾你踩追追咁 啊！ 你又中意啲叠字嘅嘢，你就觉得好 Q 系咪 ？OK， 我唔关，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但你唔好成日下又话啊，食落去又似鸡肉啊，又或者乜乜，咁啲人一食嘅话，因为每一个人食落去你講嘅嗰種嘢，佢都會有一種唔同嘅演繹嘅， 係 咪啊？ 我覺得最憎食雞肉， 係咁又或者就係話，即係都唔似嘅咁樣，跟住你就會對於呢一樣覺得好唔公道啊！係 啊， 追蟲 即係佢就係佢， 係 嘛？ 佢就係佢，你要食佢就食佢，唔食就唔食，係 咪？ 如果你覺得佢樣醜樣，咁將佢磨成粉咯， 追粉。 追粉就最得噶啦！ 唔該，整碗追粉， 追粉粥啊！ 真係嘅，所有嘅嘢你將佢磨成粉嘅，你見唔到佢個樣，你就唔知佢醜樣噶啦嘛！ 好啦，十一點鐘先聽新聞報告。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嚟啦。咁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电影嘅歌曲嘅， 系啦，一套电影一首歌， 冇错啦， 冇错。 嗱，我有一段时间咧，好喜欢某一种嘅电影，叫做灾难片啊。唔知你即系对灾难嘅感觉啦，系啦，灾难片有灾难片佢吸引嘅地方啦，亦都拍过灾难片有好多种啦。顺手拈嚟嘅有一个海难啦，风啦，譬如嗰啲咩龙卷风啊、火灾啦， 系咪海神号遇险记啊？嗰阵时候系好 N 年前啦 ，N 年前，但系好经典噶。 哇，嗰轮真系七十年代咯。 系啊， 大白鲨系咪叫灾难电影啊？唔系动物电影咩？ 就未必系灾难片啊， 咬人咯。 大白鲨系动物电影。 冲天大火灾呢？ 系冲天大火绝对系 冲天大火灾，犀利啦！ 海神号遇险记我好记得噶、啊。 另外有一套咧都好经典嘅，最经点解我话佢好经典呢？因为佢连个戏院里面嘅装置都要改埋，你知唔知系咩戏咧？ 唔知 叫大地震 earthquake， 系、啊、有啲咩嘢？ 佢改咩咧？ 改咩 震啊？ 就喺嗰、那个观众嘅四边，即系最前嗰两个 corner 啦，后边啦，摆咗好大嗰啲低音喇叭，呼咁，即 系 加强嗰， 系 啊， 你咩戏院睇啊？ 利舞台， 哦， 有钱仔去嗰啲地方，点 解啊？利舞台好有钱， 系啊，利舞台贵啲噶啲飞， 唔系啊嘛， 系， 嗱， 碧 丽宫就最贵啦， 碧丽宫我知系贵啲， 碧 丽 宫 贵 啊，好贵噶， 系啊， 好大个先可以入去睇碧丽宫嘅戏噶， 咪睇嗰套戏咯，咩咩 Somewhere in Time。 时光倒流七十 年，因为佢喺度做咗最长， 嗰间戏真系贵啲嘅。 你 舞台我就唔记得贵啲啦。如果大家有睇过呢一套大地震咧，可能都有呢个记忆，就系佢专登装嗰啲低音喇叭嚟，呼咁加强嗰啲震音嘅，好近嘅。咁啊，头先 Sarah 讲呢一套咧，就系我想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套啦。佢啲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得嘅最佳视觉效果啦，同埋最佳歌曲。呢一套系1972年讲呢，就叫做《海神号》。咁如果谂起呢个海难，大家谂起泰坦尼克啦，其实《海神号》更加早，系讲一个海难，同埋里边咧，虽然嗰阵时嘅摄影啊、特技效果咧都去翻七几年，但系咧开头嗰幕。唔知道你有冇睇啦，系好震撼嘅，系一只大嘅船上面咧，啱啱有一个叫跨年嘅庆祝活动，台上面有一个好靓女歌星啊唱紧歌啦，下边咧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好开心啊，你谂下倒数啊跨年啊咁样样，就喺嗰个时候突然之间个镜头一转，嗰、那个揸船嗰度 Captain Captain 快嚟睇下，有一个好大嘅浪，成个浪咁样 冚埋嚟， 跟住点咧，成只船嘣喺好短时间咧扯转咗，即系调转咗。咁你谂下啲人会点样？即系你企嘅地下，忽然间变咗天花板，就啲人系咁掹住啲台，因为你上落去啦嘛，并拎不啦，系咁跌，就已经系嗰、那个过程已经走咗好多，即系死咗好多人啦。咁样，咁系一套小说改编嘅电影，叫做《海神号遇险记》，里面有呢首好好听嘅《The Morning After》，送俾大家。 There's got to be a morning.If we can hold on through the night, we have a chance to find the sunshine. Let's keep on looking for the light. Oh, can't you see the morning after? It's waiting right outside the storm.Why don't we cross the bridge together and find the place that's safe and warm? It's not too late, we should be giving. Only with love can we climb. It's not too late. 最感人嘅地方咧，就系当幸存嘅人咧，即系点样从呢一个船呢一边要爬翻另一边咧，希望可以有人救到佢哋啦。咁样就系话啊，原来咧，佢咪话调转咗嘅，即系个船底向咗上边嘅，就希望咧去到船底嗰个位，因为啲人会锯开嗰个船底嘛。于是你要爬上个船底，但唔系咁容易啦，因为好多地方已经浸晒啦。就系点样互相帮助咧，甚至其中有啲要牺牲自己嚟救其他人咧，咁喺度好感人同埋好。 惊险啊！即系你话，哎呀，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叫《海神号遇险记》里边有呢一首《The Morning After》。 嗯，好啦，咁其实咧讲开话电影咧，你不得不提嘅咧就系每一个唔同嘅年度，每一个唔同嘅地方，佢哋所举办嘅一啲颁奖典礼。头先我都讲咗一半嘅，咁对我嚟讲嘅话，我觉得咧系每一年啱啱嘅一啲作品嘅巡礼，因为其实咧每一年嘅话有太多嘅电影啦，有太多嘅歌曲啦，其实你一时间系不能够睇晒，不能够听晒嘅、嗯。但系咧，我好喜欢嘅就系话睇完一个颁奖典礼之前咧，你就会知道嘅就系话啊，有啲咩嘅电影你锁定就会希望咧就嚟紧嘅话咧就要追翻睇，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电影噶啦。我记得嘅就系有一次咧睇某一个嘅电影颁奖典礼咧，佢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安排，因为咧佢里面咧就系讲到电影嘅一个制作系同每一个唔同嘅部门啦，又或者佢就系佢哋嘅，譬如可能系美术指导啊、服装啊、音响啊、剪接啊，佢哋嗰个关系究竟系点样嘅？咁啊，电影嘅话又同佢嘅配乐同佢嘅电影歌曲主题曲系非常之重要，因为试过有一次咧个奥斯卡颁奖奖金像奖颁奖典礼里面咧就系、喺外国嗰、那个讲紧吓，佢咧就系话喺佢有一个嘅桥段就系颁奖之前，佢咧就系将个颁配乐奖之前嘅话做咗一个示范、同一段片。冇配乐，冇歌曲，得个画面。睇完之后嘅话，你会觉得佢就系、哇，干铮铮、斋框框嘅。好啦，当佢之后嘅话有配乐、有音乐，即刻高下立见，就好似咧变咗个魔术咁样。你所有嘅嘢咧都会音乐咧将佢黐埋一齐啊！即系你个画面啊、个情绪啊、同埋嘅就系佢想讲嘅嘢啊，你净系首歌里面嘅话能够表达晒出嚟。所以咧嗰一下对于我嚟讲嘅话，一个好大嘅震撼嚟嘅。我又特别觉得嘅就系、歌曲嘅主题歌曲嘅话，亦都能够将电影佢哋嘅情绪系延续嘅。我唔知道大家赞唔赞同，令到咧件事更加荡气回肠嘅。好多时候嘅话，你觉得好得意嘅，有一套戏不怎么样，即系睇完之后你觉得冇乜嘢啊 ，OK 啦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嘅就系首主题曲你就好中意。呢一套戏就系咁样啦，睇嘅时候嘅话冇咩点样，但系即系觉得都 OK 啦。当然亦都引嚟有好大嘅回响嘅，好多女仔又会叫咗呢一个名啊，甚至乎嘅就系里面有一啲嘅对白嘅话，一成为咗大家嘅金句啊。我好中意睇完之后嘅话，即刻飙去买咗个 CD， 跟住喺架车嗰度就狂 loop， 竟然就系呢一首歌啦。冇谂到咧，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啊，好耐啦，呢套戏十几年啦， 唔知点解好迷恋啊！大家都会希望自己系里面嘅柯震东，系咪？身边都有一个沈佳妍啊！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 带起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咁好听嘅呢一首歌曲吓， 你唔会觉得佢长噶？你知唔知首歌六分几啊？ 哇， 系啊， 唱 一 唱 一 就完， 狂 loop 噶，系啊， 好 嘢！ 多谢有位嘅 fans 嘅就系阿潮潮， 佢 第一时间同我讲，佢就话：哎呀，我都系疯狂 loop 咗呢一首嘅歌曲，唔知点解呢一首歌咧，每一次听嘅话，心里面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我谂就 系 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一啲嘅暗恋嘅 故事， 都唔系暗恋噶啦，好多呢啲一定有嘅， 两小无猜嗰只。 大到最后尾嘅时候，有啲嘢你错过咗。 其实有少少遗憾，仲浪漫。 我、哦、永远都系嘅。 系啊，喺度回味翻当日点点点。 系、 啊。 好，马老师。 好啦，到你承接到唔到？ 到。 真嘛？ 大家有冇记得1999年9月9号呢啲好浪漫嘅日子咧？当年好多人结婚。 求婚啊！ 系啊，因为长长久久1999，哇！九月九号，有个朋友就结婚，去 mark 咗我，喂，帮我做司仪，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嘅咁嘅选择， 朋友嘛 ，mark 咗你做司仪， 系啊，佢唔识你啊嘛嗰阵时，傻猪嚟， 所以呢个咪就系遗憾咯。 你唔使咁样喺度戚戚然啦， 我唔使戚戚然啊，我只会觉得我好担心噶， 系咁啊，是但啦，咁因为嗰阵时系自己搞光公司嘅吓，咁就好得闲。突然间有一日，有个女仔9月8号，我好记得，佢话问我听日得唔得闲，我话得咩事啊？ 识唔识噶个女仔？ 梗系识啦，佢搵我点？ 9月8号问你听日得唔得闲，即系9月9号咯。 系啊，咁啊9月9号得唔得闲？我谂住我夜晚先做司仪啫。我话好啊，咩事啊？可唔可以同我睇出戏？ 冇可能。你唔好撞嘢撞到咁大啊！听下， 我叫你道歉， 最佳编剧， 我唔会道歉， 最佳编剧， 有乜可能有人约你去街？ 真系有咧， 咁点啊？ 讲咗你系咩戏嚟？ 咁去让佢睇戏，我是但啦。咁嗰阵时嗰套戏咧就 是一套慢热的电影嚟嘅。 咩叫慢热嘅？ 即系起初 冇 乜 嘢 半，系啦，后嚟越做越好，或者甚至连个主题曲都含咁声。咁啊，于是去啦。嗰时仲系两点半啊，五点半嗰啲嚟嘅。 你哋两个应该唔会系慢热噶啦。 怕快热，快热快冻。 系啦， 长声， 你微波炉嗰只， 绝对唔系微波炉。我要你道歉， 佢话你个爱情啫，唔好谂咁多。 系啊，那个温度啊，嗰、啊那个温度 先微波炉，系都冇所谓， 唔得， 有炉就得啦。 系啊，好过冇炉啊。 好， 今日去睇戏啦，哇，嗰套戏好浪漫。 OK， 去睇到喊，然后就。 佢睇到喊係因為佢覺得唔應該到你人仔去睇， 後悔開始後悔，睇睇開始後悔。 咁佢跟住話啊，好好睇咁樣，翹住我嘅手， 有冇可能啊？ 唔係佢翹住我手喊。 其實我想問咧，你講咁耐，好曖昧。嗰、那個女仔已經係你女朋友未？ 唔係，未，即係識嘅。咁佢問我得唔得人睇，唔係睇咯。 翹住你個手喊。係 啊，嗰陣時即係去到啲位， 跟住捽啲鼻涕入去。 冇捽。冇神秘睇，咁就睇完又佢跟住好，佢觉得好好睇，同埋首歌好听。佢跟住问我夜晚不如一齐食饭，我唔得，我做司仪，佢话唔好啦，今日咁特别嘅日子， 系咪下个礼拜嘅片段人间？ 唔系 前 唔系， 我而家听完唔对路， 个女仔咁 系啦，咁求其。你知唔知道？因為我想講 嗱，正經嘢啊，唔係正經嘢唔準講。 我真係正經嘢，我係嗰次係個女仔啊。如果我開聲叫一個男仔陪我去睇戲咧，我唔會求其叫啊。 唔會求其啊。 尤其是係呢啲戲啊，有 某 啲戲嘅話，你一定會求其。 又翹住你隻手，係咪先？即係你俾咗咁多身體語言，然之後仲約你食飯，你仲話唔得閒？ 咪係咯。 因為我要做司儀啊嘛，夜晚。 你咪你甩約咯，你 唔係我，於是我心卜卜跳啦。点咧？ 叫埋佢咯！ 啊，真系啊！我真系叫埋佢去饮嗰度啊！ 唔衰啊！你 摆多个位啫嘛！ 佢叫佢做埋女司仪啊！ 等佢心下， 因为咧，等佢心，我冇等佢心下啊！ 你叫佢去饮啊？佢唔识你个 friend 噶。 我同个主人家讲呢个咧，同我一齐嘅 assistant 嚟嘅， 摆多对筷子啫， 摆多对筷子啫。同埋因为冇办法，我两边都甩唔到啊！ 我明白啊，你累死啲人啊！啲人成日都觉得啲 assistant 一定系同一系有路 有路， 但系因为 眉来眼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寓所逝世，享年100岁。基辛格咨询公司发表声明，宣布他离世的消息，但是没有透露离世的原因。声明又说，家族会举行私人葬礼，稍后会在纽约市举行公开追悼会。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1971年7月，他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的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73年9月，基辛格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最后一次访华是在去年7月，并且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翻嚟本港，访港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朝早到香港科学馆出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开幕仪式。身兼团长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致辞的时候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以来开拓创新，掌握了一系列技术，做出一条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他说近三年在中央领导下，攻坚克难，完成了12次空间站建造任务，是包括港人在内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亦都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高峰、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林世强提到，展览通过展示载人航天工程30年的历程，可以俾香港人更了解同埋参与相关工程。社署宣布照顾者资讯网即日起推出，除了为照顾者提供便捷的福利服务、社区资源和照顾技巧的资讯之外，亦都透过视窗信息鼓励照顾者有需要的时候寻求协助。资讯网的内容涵盖为长者、残疾人士、精神复原人士、特殊学习困难儿童和他的照顾者提供的服务、照顾技巧和为照顾者提供的社区活动和资源等。网站连结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和暂托服务、紧急住宿空置名额查询系统，便利照顾者随时寻找支援。资讯网由社署和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合作，委托树人大学建立。市民对资讯网有任何查询，可以致电社署热线2343-2255。房屋署向第一批公屋租户派发表格，申报是否在本港拥有住宅物业。今日是交表的截止限期。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罗淑佩强调，如果不交表或者蓄意拒绝申报，最严重可以被即时终止租约。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租户有证据证明未能够在限期之前交表，例如不舒服要留院或者被公司派驻到外地公干，署方会人性化酌情处理，但是强调必须要有证据支持有关讲法。罗淑佩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署方收回表格之后会抽查，强调一有人力就会做，预期会找到很多拥有物业的个案。被问到会不会增加居民举报的诱因，罗淑佩说靠举报和线索追查很重要，但是留意到有意见认为不要鼓励举报文化，当局需要取得平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和温暖，吹和缓的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四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5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2.2，升5.2，美团91元，是升5.5，恒生中国企业59.06，升1.2，�阿里巴巴72.2，跌5毫，友邦保险67.35，跌1.85，比亚迪股份205.6，跌6.2，南方恒生科技3.80.4，跌3.6，理想汽车144.4，跌8.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47.1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8，人民币7.124，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317点，跌3点。港金报19,04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4.27美元，卖出2,0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咧系去到管道入口车多噶，西行过海嘅龙尾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而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咧稍为慢车，车龙咧去到富林苑对出，干诺道中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到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朗天路、榕园路去流浮山、天影路、红天路落斜去屯门、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机场方向。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一开声就令人印象深刻噶啦。 如果你问我可会你下去，可会不放过自己？听几多次下仍全民吓亲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Yuta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公诉 系咁，我最后问多你一次，如果有咁嘅一日，我同佢之间只可以保住一个，你会拣边个 ？No A。 赵启海作为卫权嘅副总裁，佢冷酷、充满机心、野心勃勃。听到钱天心呢个答复，佢会有咩后着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正继续你虚构嘅爱情故事。 冇错， 我警告你啊！呢系千真万 唔使理佢哋嘅讲，你嘅讲，咁点啊？点啊？ 会影响我。 我唔讲。 好啦，咁当日呢马小强呢就叫埋呢个喊緊呻緊鼻涕掹住佢隻手嘅女仔一起去做司仪啦。 跟住又扮係你嘅 assistant 啦，係咪？ 係，但係呢因为呢佢着一条穿窿牛仔裤，咁结果呢对方嘅妈咪呢就唔係好高兴。係、 哦、 啦。 咪係。是你的问题、 啊、 你的样子不要觉得是伯母做得不对。 但伯母有表达不满，只是在现场表达。 他通过第三者告诉我。 有问题。如果那个只不过是你的 assistant 的话，其实你是将他收在那个新娘房的嘛。你叫他出来坐下喝嘛。 吃东西嘛。 你吃东西。 他刚才不是放了筷子咯，是啊。 结果 咁你梗系好过分啦！ 结果 又唔做礼， 佢都冇做， 喂，我嚟做，我嚟做司仪， 系啊， 仲要做礼，做司仪嗰个 都 做礼 噶， 系啊， 两回事嚟。 我都 帮 人做 过 司 仪， 都要做礼嘅，两样嘢嚟噶。 你唔识噶？ 我唔知。 咁唔 怪 之白冇嬲 咯。佢其实嬲你，唔关佢个穿窿个窿事，唔关个窿事， 系个礼事。 系。 哦 ，OK，OK， 我。唉，算啦，过咗去。 咁点啊？但系嗰个女仔身边同你有冇发展？ 梗系冇啦，因为当晚咧，佢后来咧未开席咧，佢已经埋走啦。我话乜嘢事啊？系咪好闷啊？佢话唔系啊，因为有朋友咧约佢游车河啊。 哦，即系嗰个有车。 系啦， 我有车，我有 红色的跑车，是带着神兵。 我有车， 咩嚟噶？ 陈奕迅啊，识唔识啊？ 系啊。 算啦，所以我谂起呢首歌我就好唔开心。 呢个歌关咩事噶？其实 木嗰套电影嘅主题曲咯， 哦 《星与心愿》，好好听。 哦、算啦，呢啲女仔又着穿窿牛仔裤， 有车就走咗。 佢牛仔裤穿窿唔紧要， 系咩紧要啊？ 冇嘢。 咪又系嘅，你无端端带人哋出席一个婚宴，三唔识七咁做咩？ 仲摆咗对筷子，食一食一食， 又激嬲咗白母， 又唔做人情， 何必呢？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我不关心。 有冇后着啊？呢个古仔有冇后 着？ 着 声咁啊，冇咗啦。 冇啊，完啦， 冇啦。 最好啦，算啦。 不 如 你 个月 爱情一嚟得咁急，又走得咁快嘅。嗱，如果佢揾佢睇得呢啲戏，好似话斋，应该有啲嘢噶，系咪？ 唔系啦，如果佢系呢一只咁样嘅，人哋有车嘅即刻走，咁跟住咧呢一只嘅应该嘅就系佢系鱼翁撒网。 哦， 后备系咪？ 你 系 嗰啲鱼毛仔。 鱼毛 咁睇戏边个俾钱？ 其中一个鱼毛仔咯， 梗系我俾啦。 呢个女仔就应该系呢一只咯，系、 哦、 啊， 算啦， 一人一诶，唔系每个男人嘅一世当中嘅话，总会做一总会做过鱼毛嘅。 系 啊， 真系会嘅， 即系冰仔啊，冰仔啊， 一定有。 好，喂，嗱，其实咧， 唔开心。 头先咧， 你唔系唯一一个。 那些年啦，我们追嗰啲女孩咧，喜欢嗰啲女孩啦。学生应唔应该拍拖咧？多数都话唔应该。学生会唔会拍拖咧？其实真系会嘅。 系啊， 尤其是一啲男女校啦，或者咧即系一啲有搞活动嘅机会啦吓，就算男校女校时会 join function 都有。 大学咩都有啦，咁样，咁所以咧拍初恋又或者学生嘅电影咧系好受欢迎嘅，有好多经典嘅。今日咧我有两套咧，其实第一套我唔会播，不过你都想讲嗰就系叫做 Melody， 因为当年真系非常经 典啊。 咁但系 Melody 咧嗰两个戏里边主角都系细噶嘛，即系都系 小朋友， 好细路仔嘅小学。 小六年班 小六班 系啦， 十一二岁嗰啲啦。而另外有一套咧，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啦？叫做 Jeremy 一套1973年嘅电影，又系讲一个学生中学生嘅恋爱剧情，我唔系好记得，但系嗰个歌曲真系好好听，有一个钢琴引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讲 Hourglass Song， 即系个漏斗嘅 Hourglass Song。不过我揾唔到个原装嘅版本，即系嗰个叫做主演嗰个戴个眼镜，好似马小强戴个眼镜咧，傻傻戆戆咁样。 嗱，你话旧呢啲电影咧，失业生我好中意，我觉得呢个故事好浪漫， 系啊，嗰、 首歌又好听，《Sound of Silence》， 里面好多都好听嘅。 系啊， 呢只歌咧，呢、這个版本 咁嘅衰样做乜嘢啊？ 佢谂起马小强，我话个男主角有啲似咪，因为个样咧系嗰啲汤碗咧，头发吸咗落嚟，戴个圆眼镜咧，嗰啲好书呆子嗰啲样子嘅，系啦，咁咯，叫 Jeremy， 当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它译名叫做《玉女含苞》。 I have a blue balloon, a happy tune, love enough to last me all through the afternoon. I have the New York Times, 14 dime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most profound nursery rhymes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nd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he carnival is here, the clowns appear, plastic painted people hold each other near.Hopes are always high, they echo off the sky, and when it's over, there's just a lonely sound of goodbye.It's all around us now. Oh, how I want you, girl, to lie beside me now. While there still is time and all my poems to write, let me love you now. We can drink a good, good wine before the riverFor the last sad goodbye, let u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and me. Hey, let's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he Blue Balloon 亦都系叫做 The Hourglass Song 咁，呢个版本属于 Sam 去许冠杰嘅。好啦， 好听。 好啦，讲到话电影咧，唔单止你话即系讲紧，譬如剧情啊，又或者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可能配乐啊，每一样嘅嘢，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觉得佢好犀利嘅威力系在于嘅就佢嘅后助力，来自嘅就系佢对于一啲嘅人嘅影响。即系例如喺度讲紧嘅就系大家睇完 Pretty Woman 咧，就会作佢嘅装扮啦，大家就全部咧都系着短裙，跟住咧就着啲好长嘅长裤啦，又或者 Mark 哥褛啦。 哇，经典啦 ，Mark 哥褛。 好多呢啲咁嘅经典嘅话， 古人 都系佢哋带嚟嘅。咁当然亦都系一睇到呢啲咁嘅嘢嘅话，你就要知道嘅就系边一套嘅电影噶啦。呢一套嘅电影嘅话，当年睇完之后嘅话，所有长长头发嘅女仔嘅话都全部剪短。仲有，我觉得呢一套电影好犀利嘅咧，就系一嚟咧，如果你写编剧嘅话，你都好清楚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嘅话系线性地去发展去讲一啲嘅剧情嘅话，大家比较容易啲跟。但系一睇嘅时候嘅话咧，开头我就哇，我都吓咗一跳嘅。一嚟男主角死咗。点做落去啊？原来男主角死咗，佢先至系呢个故事嘅开始。 哇！ 因为系人同鬼之间嘅未了缘啊。 非常经典呢套电影同埋主题曲吓，《Unchained Melody》。

而我哋今日话题咧就系点样用数码通讯科技去维系夫妻关系咁样。 数码通讯科技嘅其实包括啦，就我哋嘅手机啦，可能嗰啲嘅社交媒体啦，咁嘅嘢其实好危险啊 ，Jason。我最近有个朋友嘅就系同女朋友讲话佢放假。跟住喺自己個 Facebook 嗰度咧，唔記得咗 po 嗰啲相。 哦， 跟住佢就係佢女朋友睇到咯，跟住咪知道去咗邊咯。你明唔明我講咩啊？係啊。呢啲系咪就系都系会影响到大家之间嘅感情啊？ 呢个因为佢蠢啫，呢个因为佢蠢啫。 哦， 你以前唔会担心呢啲嘢噶嘛？ 系啊， 系咪啊？即系包括呢啲啊，嗬。 其实通讯科技咧，联络科技咧，系好咗，即系好咗定差咗咧？其实我都想问 Jason 啦。其实咧，人同人咧 ，suppose 咧，应该系一种叫 direct contact 噶嘛。反为咧，如果每一日净系用手机啊联络啊，反而又好少倾偈，会唔会仲冷咗咧？成件事 讲好处先啦。 系啦，其实我哋都可以话呢啲通讯科技嘅沟通啦，已经变成而家我哋数码时代沟通嘅一部分啦，即系已经冇办法搣甩佢。 系 咁，我哋可以话佢系一个双刃剑啦，即系一方面佢当然系有辅助到我哋沟通嘅成分啦，比如话喺我哋时间唔容许我哋面对面沟通，或者地方要分隔嘅，比如话好简单我哋可能工作要去外地出 trip 公干嘅时候，咁呢个时候 FaceTime 咯， 系啦，冇错，你冇咗呢啲通讯工具咧，你个沟通系直情隔绝咗。你 未必有好事， 系未必有好事。你想象系啊， 俾我睇晒。 系你想象下，如果系以前冇咁方便 WhatsApp 嘅时候，可能你仲以前 IDD 好贵嘅时候，你讲个电话都好矜贵。 系啊 ，Jason 有一个真实嘅个案啦。我试过有一次有朋友嚟我屋企度玩啦，咁跟住咧，收尾咧佢就佢女朋友唔信佢嚟咗我屋企度玩啦，跟住佢要开个 FaceTime 咧，跟住咧逐个人睇嗱呢个边个，呢个系边个，呢个 会 对佢 好冇安全感喎， 仲要 check 下有冇 P 图啊。 系咪假噶？你张图而家 好处嘅就系 FaceTime， 你可以即系实时，大家可以倾偈啦。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啱啱主持人都有讲，其实就系亦都出现咗好多危机嘅。即系比如话而家我哋其实留意到一个现象咧，我哋有个术语叫做 technoference， 即系个科技 interfere 咗我哋个沟通。即系当嗰个手机通讯软件变成咗我哋迷恋嘅对象啊，我哋忽视咗身边沟通嘅人。咁我谂呢啲情况大家都好容易经历到嘅，就系比如话大家一齐去庆祝个周年结婚食饭， 系其中一个玩手机， 系两个一齐玩手机，一齐玩手机， 两个一齐玩系冇所谓，一个玩一个唔玩咧就嬲， 系啊就嬲，跟住就你到底中意个手机多啲定中意我多啲？呢个情况系越嚟越多出现嘅。咁喺外国好多研究都发现咧，因为呢一种情况而争执导致到嗰个我哋叫做婚姻關係的滿意度降低的比率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受訪者是覺得說會對他們的關係有影響，就是覺得你是不是關注手機多過關注我呢，就是都有很多例子，比如說當個先生或者個太太工作完回家想跟個老婆講下老婆老公講下去工作上的困難的時候，回到去個老婆一路聽一路碌住个手机， 系啊，佢系听紧嘅， 系 啦，但系你见到佢又碌住手机嘅， 佢碌紧佢样好似听紧， 但系佢答到你嘅，佢答到你嘅， 佢答到你嘅，系啊， 但系佢有时睇到啲嘢好笑，佢就笑一下，嗰个就难受 嘅。即系你有冇尊重我？有冇真系认真听我讲嘢咧？咁我以前听过个朋友有个笑话，就系佢话。佢見到個老公一路喺度碌手機，佢話：喂，我同個手機跌落水，你救面講，唔係問我同唔係同你媽咪啊，係啊，個老公又好幽默去答佢話。你懂游水嘛，个手机湿水会坏的。我教过手机。 如果我是老婆就说跌咗落水呢，其实呢个手机已经不要得的了，但我仲要得。 是啊， 我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以前呢当不是那么多直接的通讯软件的时候呢，可能他找不到你就算了，你没罪了嘛。现在我 send 个 message， 你不即刻复不即刻看呢，为什么我 send 个 message， 你咁耐先复啊，你先做他什么，即有了手机那个 direct 那些什么 WhatsApp 什么那些，好像你不是即刻看不是复呢，就好像有少少，即系唔 即系令大家都会有焦虑啊！ 冇错，会有个焦虑，即系我哋叫做 information overload 咯，即系而家容易咗沟通嘛，即系以前你可能留个 call 去 call 台留个 call 留个口信咁样嘛， 屋企揾你， 其实好浪漫嘅，我觉得。跟住你又要打翻去问佢系乜嘢嗬？ 佢密码嘅，唔知几多号嘅代表公司啊、屋企啊、老婆啊， 仲可能有啲暗语啊， 我爱你啊、挂住你啊嗰啲咁样嘅，有嘅有嘅有嘅， 系会有呢个焦虑咯，即系会 诶个资讯信息咁多，有时老细啊、同事啊，个个声嘅时候，你一时 miss 咗你太太、老公嗰个 message， 或者已读不回啊， 系 已读不回系最恨。 而家仲有蓝剔呢样嘢， 系啊， 所以有啲人会删咗个功能佢咯。 亦都令到我哋个不安全感加大咗，即系佢好讽刺系，佢本身应该系一个维系我哋关系嘅工具，但系咧。当我哋过分沉溺于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变成咗我哋焦虑嘅来源咯。即系点解你唔复啊？点解你挂住望个手机啊？会出现呢一个情况。 除此之外嘅话，仲会唔会因为咧，其实都成日都讨论嘅。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如果我系一啲文字嘅话，我唔系 voice mail 吓，或者我唔系个 voice 嘅嗰个 message 嘅话，我系唔知佢嘅语气嘅。 系 啊, 啊，有时候我真的会 get 错嘅，觉得、啊、哇，你做咩要整句 咁 嘅嘢？系啊， 翻脾气咧， 冇错冇错。呢个其实都有好多研究咧，系讲我哋点样理解一啲 message 入边嘅信息啊。咁发现嗰个误解其实系好多嘅， 好、 就 是、高嘅，我觉得系，因为我试过。 即係冇錯，因為你係尤其是而家啲短信，我哋係習慣寫得好短嘅，真係係啊！而家有個術語嘛 ，TLDR 嘛 ，too long didn't read， 即係佢太長我唔睇啊！啲後生仔或者我哋呢一代其實都係，哇！你寫成篇文我唔睇，變咗你咁短嘅文字上高，你冇又冇咗面對面溝通嘅嗰啲語氣啊、神情啊、停頓位啊，咁就好容易導致到誤解咯。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話。你遲咗，你想遲啲翻屋企，你同老婆講話，我今晚夜一啲翻得嘛咁樣，咁我老婆覆翻你。冇問題，你去玩啦。淨係呢幾個字， 哇 你點 interpret 咧？你點樣去理解咧？ 可以係冇問題，你去玩啦。或者係冇問題，你去玩啦。 夠膽你就玩啦。 不過 Jason 頭先你咁樣講到好得意喎，要問佢得嘛咁樣，唔使問噶嘛。我如果通常咧就我通常我哋話 尊重佢啊嘛。 今晚我會夜啲翻就算嘅，唔會有得嘛嘅。 都驚咗，所以問咗。 係咪啊？你男朋友會唔會噶？我今晚要約人食飯得嘛？会唔会问你噶？即系 人食饭哦，除非佢约咗我啦。 哦， 系啊，除非约咗我，咁跟住佢就会问我得唔得啊？即系如果系嘅话咧，佢就会爽我嘅约，但系佢同佢啲朋友一齐嘅，佢 就 问你得嘛？ 唔会问得嘛嘅，正系 Jason， 你都锡老婆嘅，你要问得嘛嘅， 心虚啫，心虚， 系咪先？嗱，马老师，你话系咪？你攞个 approval 咁样得嘛？ 唔使啦， 我净系话俾你听，我话咧，我唔翻嚟食咪够咯。 你个记者冇人理你啫。佢最好唔好翻嚟， 最好唔好翻嚟， 唔好翻嚟瞓，唔好翻嚟食。 咁点样可以用呢个通讯软件增进咧？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嗰啲叫做唔好嘅地方啦。 系，我谂其实系几个方面嘅，即系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咧，一定首先就系个认知上高，即系大家都要知道呢个系一个沟通嘅工具，要留意翻自己有冇即系过分迷恋咗呢一个沟通工具本身，系啦。咁呢个认知本身系要有嘅。 点样认知法啊？ 咁可能就系我覺得其實其中一個就是問對方的意見，係啊，因為你自己一定是很多偏頗，係 啊，我覺得是， 但係對方的感受是重要，即係比如話你覺得冇，我係咁樣望下啫，但係對方可能覺得很不受尊重，咁呢個大家互相尊重的共識是要有啦。 可唔可以限定咧？總之食飯時間或者兩個人的時間就擺低個機咧，大家一起 我覺得就是呢個係第二個一定要做嘅，就 擺低又冇嘢講喎，點算？ 就要培養 翻。原來你咁大件事嘅啦， 我哋面對面。 听有咩歌？最后 快啲约个 Jason 气氛，有只又哇哇飞过 嚟。我觉得有两个层次可以做嘅。第一咧就系首先我哋要习惯翻有啲时间系面对面沟通。咁要啱啱主持人讲得好好就系、是有啲时间我哋倾咗一个协议，一个家庭嘅契约，就系、是、喺食晚饭嘅时间或者某啲特定嘅时间，我哋放低个手机。咁可能仲要加啲罚则嘅，就系、是、举个例，边个忍唔住攞个手机出嚟？洗碗啦，嗰、那个今晚咁啊！如果两个一起攞，咁啊一起洗碗。 我预咗全个月我洗碗， 系啊，咁佢 都要玩， 佢豁出嚟，豁出嚟啦！我洗咪洗咯，咁样咁啊，罚都冇用噶咯。 咁跟住咧，下一个步骤咧，其实就系、是、就算你要用手机去做一啲沟通，其实系好嘅，因为佢本身系辅助我哋嗰个沟通啊嘛。咁、但系其实个重点就系我哋可唔可以加多啲情感落去？因为我哋其实啱啱讲咗，其中一个用啲短信去沟通嘅唔好。好處就係好多嘢散略咗，我哋表達嘅感情語氣散略咗。咁但係其實有時好多嘢，我哋面對面難以啟齒講嘅嘢，即係我好愛你啊，點點點啊，好掛住。 或者講對唔住啊， 係啊，嗰啲其實好難面對面講嘅有時。咁呢個有手機就發揮作用，即係佢係可以我哋唔介意寫長少少，即係個人化啲嘅，唔係好行咁樣，即係我翻嚟啦，你去咗邊啊？呢一種。 系啦，咁我哋变咗可能习惯翻面对面沟通，而手机佢系有用嘅，即系呢啲通讯科技有用，系帮我哋去辅助翻有啲平时难以启齿啊，面对面好难讲嘅嘢，我哋用个手机去帮我哋。 冇噶，而家结婚咗耐，咩都讲得出嘅，唔会有难以启齿。 我有啲嘢秘书同你讲嘅，挂住你啊， 唔好话挂住个秘书啊。 你唔係咁嘅意思啊？哦，即係其實都係嘅，嚇！即係如果係嘅話，你有時我覺得最好嘅咧係一啲你道歉啊嗰啲咁嘅嘢咯。我覺得道歉嘅時候係真係最好嘅，係啊，咁樣係啊，咁睇佢。 系咯，即系变咗可以用佢嚟做一啲我哋平时觉得面对面难啲讲嘅嘢咯。咁我听过有啲情况系都唔知好定坏咧，即系两夫妻喺同一间屋，佢哋喺隔篱房讲嘢都系用 message， 都费事嗌出嚟。 系我见过嘅就系唔系讲两夫妇咧，同事啊，同事大家咧一齐食饭，但系个问题又在于嘅就大家要叫嘢嘅时候，我咧就系你WhatsApp 我 WhatsApp 你， 但系坐一齐嘅， 大家坐埋一齐嘅，同一台嘅， 咁都奇怪啲喎， 好奇怪。但系总之佢哋就唔讲嘢咧，就各有各自己嘅手机嗰度玩咯。系啊， 咁咪冇有问题。 好鬼恐怖啊！ 其实 系， 如果一家人喺一间屋里边都系咁样样，咪好多人惊咯。两个人成间屋静英英，但系倾紧偈 嘅。其实系会令到我哋有个疏离感嘅，即系就算你都表达咗嗰个意思，咁而家其实成日啲人有个 term 成日讲嘅，叫做 alone togetherness，即系咧 系一齐 坐埋一齐，其实好孤独，因为我哋就算个沟通都隔咗一齐。咁所以我哋要谂翻就系呢啲通讯科技，佢系辅助唔系取代嘅性质咯。即系佢系当我哋冇办法面对面沟通，或者时间好紧迫，或者有啲嘢你面对面嘅时候好难讲嘅时候，你用呢一啲通讯科技去帮你辅助你。但系佢咧，如果当佢变成取代你面对面沟通咧，咁佢就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面对面讲嘢，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情感嘅交流，系更加具体嘅。你觉得 meaningful 啲嘅个 conversation 系噶， 起码有面冇表情啊， 系啊 咁咯， 人性啲咯，系咪啊？即系嗰种嘢。 系啊，即系如果你系想同个机器沟通嘅话，咁而家有 AI， 其实佢答你仲详尽，仲 系噶， 系啊。咁但系人同人讲嘢就系有嗰个亲切感嘅。咁呢个系透过个机器会隔咗一层。所以佢係輔助工具，唔係我哋取代我哋面對面溝通。呢個係大家嗰個認知上高，要調整翻咯。因為好多時好多可能情侶又好，朋友又好，佢可能會將呢個覺得，其實我用電話溝通一樣啫，即係我面對面我都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其實嗰個意思一樣啫，嗰個信息可能一樣，但係個情感可能係唔一樣。 如果咁講法嘅話，有時譬如我而家我哋可以錄聲噶嘛，會唔會錄聲好過打字啊？ 其實我覺得係 有冇好啲㗎？ 盡量多一啲唔同嘅。比如聲音啊、語氣、表情，有時你見埋個樣子其實是會好啲嘅。即係你純文字，你感覺不到嗰個情感。 又會唔會有啲嘢其實我哋而家呢啲咁先進嘅一啲科技嘅，即係溝通嘅方法嘅，其實基本上係取代唔到嘅咧？即係例如一啲人與人之間嘅觸摸，係咪越嚟越少？如果係 或者黑啊，攬一攬， 呢啲其實亦都係好對情侶之間啊、夫妻之間個親密度係好緊要嘅。比如話我哋有時就係呢個就係此消彼長，即係如果你太習慣咗個數碼溝通，你連呢一啲即係我哋叫做 physical touch 係嘛，即係我哋親身體嘅接觸都少埋嘅時候咧，咁就此消彼長咯。即係你越嚟越多就透過機器溝通，去取代咗你面對面身體接觸交流呢啲咧，咁对个亲密度啊，大家嗰个感情个维系都会差咗。 唯一咧，以前即系有时咧会有啲夫妻嘅冷战咧，即系大家唔想睬大家咧，即系未落啊啖气咁样。但系手机就冇咁核突啦，即系可以 send message 系啦， 喂，甚至饭啊咁，就好似感觉上会易讲出口啲。 系啊，即系佢就变咗系辅助性质咯，即系佢当你面对面沟通出现困难嘅时候，佢可以 step in 做一个辅助嘅性质。但系就唔系话当其实你都已经面对面冇问题喺度倾紧偈嘅时候，你无端端用个手机 就唔 系 好啦。 系啦， 明白，即系唔好调翻转件事，有咩主咩副， 系啦， 佢系帮你嘅，就唔系代替你， 冇错，系啊。 但系我有嘢想问啊，其实咧而家好多时咧一段关系咧，好多时都系用手机开始，例如譬如话我想追个女仔啦，夜晚问候啊佢，喂食咗饭未啊？喂今晚冻喎，要着多件衫喎，系咪因为一开始已经用咗呢样嘢咧，所以佢哋？將來一路咁靠呢樣嘢咧，其實好定 習慣咗你 習慣咗，其實係嘅，即係而家咧，即係如果 我哋講個關係開始嘅時候多咗係喺數碼途徑， 係啊， 即特別係有時候有啲情侶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佢根本都冇見過對方。 哦，係。 哇！你講緊呢一種 啊，冇見過對方 咯，呢只嘅，哦，即係對方係點樣樣未見過， 或者可能見過一次喺一個場合度識咗之後，其實可能有成幾個月都係透過個手機去溝通。 嗯、 不過啱啱就係講得啱，就係唔可以習慣咗，即係你最後。你個相處都係要面對面，佢、 嗯、 可以幫你開始了解對方，係、 嗯、 咪攞一啲資訊、嗯、維繫住一開頭個關係？當大家未好熟絡嘅時候，但係要邁出嗰個第一步，就係你最後其實都係要面對面見、面對面溝通，你先有 唔可以永遠匿喺個電子世界嘅。 你唔使諗啊，丑婦終須見家翁。係 啊，佢始終都要知你嘅樣嘅。 冇啊， 始終都睇到你嘅樣嘅。唔好用電片、 這個、 電照片， 一個模擬一個人咁樣，係咪啊？ 擺張靚仔相又～卖我啊！就系咁啊，系咪好啊？今日多谢晒周 精神嘅提醒， 多谢精神， 大家好好咁样去善用呢啲嘅工具吓，就唔好咧依赖咗佢。 好， 多谢晒， 再见。 若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我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仍将会是你。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3.2升6.2，美团91.3升8.5，恒生中国企业59.2升2.8，�阿里巴巴72.15跌5.5，比亚迪股份206.8跌5蚊，友邦保险67.4跌0.8，友邦系盈富基金17.17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3.8淘1.4跌2.6，理想汽车144.2跌8.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日元147.04，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8，人民幣7.124，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97，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3,356，升35，港金報19,045，係升5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45.09，賣出2,045.4。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活活泼泼学生碌，等你好耐啦。I'm just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Sano 顾定轩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情发展不断峰回路转，为防止剧透，剧中人物系咪内鬼，之后会唔会死等情节，喺拍摄过程中，连演员自己都唔会事先知道，咁做亦都帮佢哋喺演绎角色时，唔会不自觉咁留有预设。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在12月10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不方便出入指定的投票站，请在12月5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地强，可唔可以帮我妥善咁样放好啲易燃物品入去安全嘅地方啊 ？Sarah 姑妈，依时啦，简直易过借火。 都话风高物燥，防火安全要关注。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电台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深感荣幸，因为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要小心处理，安全措施保障我同你。我系阿 Rock 何俊乐。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咩？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喂 ，Eric。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哇，你后面啲狗仔都嗌喎。 系啊，好有背景嘅背景音乐。 圣诞节 系啊，今日好忙呢个。 系啊， 点解啊？ 打仗啊！哦，我有成5手术要做， 哇， 有骨科，有好多嘢，所以今日都几刺激啊。 好，唔紧要啦。我哋落嚟呢十分钟讲啲乜嘢？今日 啊，咁我想讲下咧，就嗱，我每日都好忙啦、 嗯， 又有个细路女，又养狗，又养雀仔，又养江鱼，又有老婆仔女，你明白？ 明白。 又要翻工，又整 garden， 我讲个 list goes on， 所以咧，我每日咧就自己养狗啦，就谂紧、嗯、啊，我其实 要我唔想疏忽你我只狗啦，因为特别有细蚊仔咗之后咧，你个时间真系仲少啲啦， 分配唔到嗬，系啊， 系啊，分好难分配嘅每一日，所以咧我就谂紧我就有做好多嘢去即系 make sure 我会照顾我只狗好啲啦。咁我就即系点样 fit 一个我认为好啱香港人呢个话题就系点样 fit 啲时间去即系每即系加少少嘢，加盐加醋，整佢好味啲。 咩叫加盐加醋？ 即系令到你只狗仔觉得 系嘛？ 你爱佢， 系啦， 冇忽略佢 ，show 佢多啲爱同埋 affection， 系啦。咁啊，我第一样嘢每朝头早咧，就我即系讲下有几样嘢，全部都 make sense 嘅。 系 咁啊，就每朝头早咧，你知啦，我都要带只狗出去行下咁样啦。 嗯， 咁好多时咧行完咧，我有啲赶时间又剩，我谂。大家早十分鐘，即係做完你之後早要同佢做嘅嘢，可能喂嘢食，可能行佢，就 spending 時間就攬住佢 ，ten minutes， 攬住佢， 攬住佢， 十分鐘啊， 帶佢上床又好，或者係純粹喺個廳或者佢嘅地方，陪住佢攬住佢同佢溝通，咩嘢都好啦，就依個係一個 good start to the day for 你只狗嘅。 我有噶，我有噶，我每日朝頭早起身咧就會攬一攬只狗嘅，即係大家好似人同人咁黑一陣。咁咯，有時我唔記得咧，佢追住我要攞黑嘅，係啊， 啱啦，啱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認為就留你走嗰時留啲俾啲活動佢啦，留少玩具啊或者咩俾佢，即係依個就你額外時間諗一諗啊。我會間唔時即係係慢啲，即係可能我上網買嘢嗰陣時又諗下有即係我 啱佢咧咁樣， 係啊，有自然就諗我個女要買乜嘢俾佢玩或者學習咁樣諗下只狗嘅要，咁留少少 interactive 嘅玩具啊俾佢玩啦，就唔需要貴嘅其實，即係好簡單。 你邊個同佢 interact 啊？ 自己同自己。 譬如啦，唔使好創新嘅啫，有時啲狗好簡單。譬如咧，你買一條咬嘅繩俾佢玩啦，似嗰啲好粗嗰啲。買唔同顏色都得噶，你唔需要好複雜。 即係俾啲同顏色嘅嘢，咁佢就覺得可以 interact。你 interact， 你有兩個人嘛？你話你走咗之後， 而家係啦，而家講走嗰時俾啲嘢活動佢住。 哦，即係俾佢自己玩， 消磨時間可以咁講， 係留個禮物俾佢啦，唔係佢留個禮物俾你啦。咁嗱，另外一樣嘢啦，你好係好多時咧，你自己即係特別而家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屋企有少少有 project 啊，甚至乎你公司俾容許你帶只狗，其實咧 spend 少少時間，佢陪你做你嗰啲嘢都好嘅。你如果你養只細狗仔嘅， 帶佢翻公司啊，你意思係 上緊網，唔係啊，當 喺你身邊啊。 是在你身边的咋，是你上緊網，你冇時間理佢，基本上你上緊網，咁可能睇緊排，即係好多原因上網啦，今時今日擺佢上你嘅大髀，或者佢坐你隔離，咁其實好足夠，只狗好滿足噶啦。或者你哋成家人睇緊電視，只狗喺你隔離，就可能俾啲又係頭先嗰啲活動，俾啲嘢俾佢咬，佢喺坐你隔離，佢就好滿足噶啦。一個係啦，咁第另外一樣嘢會做咧，就係掂只狗咁啊。你好自然就上去摸佢头啦，揽住佢系咪？ 系啊系啊， 错 啊错 啊啊系啦，因为咧你 pat 佢个头咧，同埋揽住佢咧，呢啲其实系一个你 control 佢，你系大佬嘅动作嚟嘅， 咁 应该点嘅动作嚟嘅？ 咁应该点？ 系啦， 叫佢摸我头啊，唔通 问佢？ 系啦，唔系你touch 佢，用 touch gentle touch，譬如咧。massage 佢个肚仔啊，摸佢耳仔后面啊，就唔好 pat 佢 ，pat 佢系一个暴力嘅行为嚟嘅，其实 系咩？ 啊，或者咧用一个 soft 嘅 brush， brush 佢，即系唔好用你即系牙齿 软毛嘅铲，系啦，去摸下佢，去帮佢擦下啲毛， 帮下擦毛，佢就会好开心，即系 gentle touch 就冇嗰啲啦，呢个就 surprising 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啲時間佢帶佢行啦，其實好多時你唔夠時間嘅，譬如五分鐘嘅啫，不過咧，放你只狗五分鐘行出去，行翻入嚟咧，都好開心嘅。 喺間屋度行得唔得？ 冇所謂嘅，其實 你間屋夠大唔 得，係想行咯。咁 你間屋咁大嘅咩？ 好大嘅， 係啊，幾萬尺㗎佢間屋， 又唔至於，但係可以行上行落咯。 係講 你都係啊， 揀錯老婆添。OK。系啦，嗱咁样就嗱，同埋咧就鼓励佢啦，即系有即系纯粹系 鼓励佢乜嘢？你得噶你， 唔系 咬烂个玩具，唔好咬烂玩具。 最紧要系唔需要有原因啊，无事不生，分到店好乞人憎嘅。你问我，所以只狗可能纯粹系都唔理佢，以为你知啦，只狗理唔理佢，佢就喺度瞓觉嘅啫。所以瞓觉嗰时过去，就纯粹系冇原因 吓佢。 鼓励佢咯，你鼓励佢，因为如果你日日 瞓得啲， 坐喺度静静悠悠咯， 咩静悠悠啊？ 佢即系只狗唔理你啊嘛，佢就坐咗喺度，坐你都傻啊嘛。 系啊， 咁你咧就去睬佢。 哦， 咁如果你认为咁样做 咧， 系啦，你唔系你咪撩佢玩，你纯粹系鼓励 住佢啫，系咪 ？Just spend time 咁样嘅啫， 系 啦，做你个 gentle touch 啦，做你嗰啲嘢啦。咁咧，其实咧，如果你 consistently 日日咁样做咧，佢静嗰阵时，佢你只狗会冇咁暴躁啊、吠啊。就是、沒 焦慮啊！ 因為你鼓勵咗佢靜啊嘛、 嗯， 一般人都想只狗靜嘅啫，唔係想佢即係成日都好興奮咁樣、 嗯、但我都係啊，我同意你講呢樣嘢，好多時候咧，大家咧都搞錯咗嘅，成日咧就咧整到佢好緊張，跳啊，周圍吠啊，周圍走啊，係啊，好好興奮啊！ 嗯、我想问你 ，Eric 一个问题啫，你应该都知啊。其实咧，狗仔识唔识听音乐噶？如果我 play 啲 music 咧，等佢可以，即系因为惊佢闷啊，有时播啲音乐佢听有冇用？ 有用有用，譬如咧，聲音係對佢嚟講，因為佢聽覺好過我哋好多嘅，所以唔好太大聲。 冇咁大聲，係啊，係 啦，係啦。不過咧，就佢聽覺就用聽覺係，譬如咧有啲訓練嘅需要咧，都用聽覺。譬如咧，如果你只狗怕行雷閃電嘅、 嗯， 我就教你播啲行雷閃電聲，慢慢越嚟越播大聲啲，咁啊有一日佢就習慣噶啦。所以、 哦、 有啲狗咧，舒緩嘅音樂。是绝对有帮助，唔止狗啦，你听过啲譬如熊人啊，嗰啲 熊人都识听音乐， 猫啊都听识听音乐嘅。 哇！ 听咩音乐、啊？听中乐， 点歌咧？等佢点？ 你试啦，因为有啲音乐会制造焦虑嘅，所以好明显就讲紧啲。 relax 啲 音樂 啦，即係哦，明白明白。人聲咧，人聲得唔得？譬如可唔俾佢聽風吹拂嘅人 重温 得唔得？ 哎呀，哇哇！ 好似你頭先唱嗰首歌俾我聽咁樣啦。 我自然都唱歌俾你聽噶啦，係好似打俾佢咁，我都有唔同嘅歌噶。係 啊，所以係 即係 OK 嘅。 OK 嘅、uh-huh. 音乐系 OK 嘅， 唔系我意思问电台节目我听唔听得啊？ 哎呀， 即系 佢同埋佢认唔认得主人把声？ 系啊，即系可能 Michael 系咪啊？佢系嚟我屋企嘅时候又听到佢把声，得唔得？ 我认为宠物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 系啦、啊，你呢句说话真系可圈可点。 剪系啦，一日听到呢度剪咗嚟做帮忙。 系啊， 啱啊。 其实好得意嘅，你留意 啊。我認為你我話頭先話俾個活動，佢開收音機俾只狗聽，或者舊時我記得可以人好興開電視俾啲貓聽。 係啊，睇啊，聽或者睇啊。 我真係試過， 係啊， 佢哋都會睇住個電視機。 細貓咯，細貓就係因為想俾佢有啲人聲陪住佢啊嘛，係啊，同埋話將佢擺一個嗰啲 clock 即係嗰啲鐘仔咧，佢滴答滴答滴答，好似媽咪嘅心跳聲咁樣，揾啲嘢包住佢擺喺佢瞓覺嗰度個地方啊嘛。 咦？如果佢見到電視，譬如話見到個主人咧，見到呢啲片。咧佢会唔 咬咯？咬个电视， 佢认唔认得噶？ 咬佢块面咯。 佢认得噶系咪？ 佢唔跟唔会啦。 其实啲动物好得意噶，你 play 唔同嘅节目，佢都有影响噶。所以如果你佢哋即系有，我记得有人做过测验，就纪录片，即系有动物嗰啲咧，佢啲狗会 interactive 啲，有兴趣睇啲嘅。 系啊，有时佢哋会睇。 系啊， 真系会睇。 所以如果一班人行来行去，你唔知道做乜嘢啦吓，越长片咁，佢可能少啲兴趣嘅。所以呢样嘢都可以试。咁而家今时今日，你可以摆个闭路电视睇下佢中意睇咩多啲啦。 系呢个好简单嘅。 就加埋啦，同埋训练啦。咁你我知啦，训佢轻轻啊，好多。即係你話多餘嘅動作都有少少多餘嘅，不過咧其實咧 扮死嗰啲咯， 係啦。不過或者訓練佢大小二便都好嘅， 訓練佢 大小好明顯，你乖佢乖識去都好咧。其實人不停要 reinforce 嘅，所以咧你 add 一個嚟，即係呢個我而家講緊係呢啲嘢係有時間設入去做啦。呢一個咧就我諗一個禮拜，如果你 send 15分鐘去話 OK 呢個係 training time， 咁你就去 train 翻你做過嘅嘢嘅啫，唔係創新，唔係叫佢揾毒品，即係做啲好簡單嘅嘢。係啦，所以咧就你咁樣做都有嗰、那個。哦，即系表示爱，你制造一个关系同佢， 即系教佢一啲嘢，都系一种爱嚟嘅，系咪啊？ 系啦，同埋 body language 咯，学识睇只狗，即系个精神啊，佢想点啦，中啲狗中意有车壳，所以有时咧，可能我出去五分钟要做啲嘢咁样嘅啫，就我自己都可能唔落车嘅，基本上带埋只狗去。 但咧要小心，因为咧我见过有啲狗会跳咗出去啲马路度，系啊，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带个游车壳嘅时候嘅话，就唔好过窗咁， 少 到 关窗口啦， 系啦，冇 错。好，今日多谢 你， 多谢晒， 下个礼拜再唱歌俾你听，拜拜， 拜拜。 呢个时候有我哋今日嘅即安剧，听日10点风骚爆人，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焚身而火，让火烧了我，燃烧我心，纵唱真爱劲歌。 唉，近日天气渐凉，而且有时非常干燥，所以工作嘅朋友一定要小心火种啊！ 人不顾身，让痴心去扑火。 肥强唔好唱啦！ 喂 ，Sarah 姑妈，点解你咁自私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自己唱歌就得，有乜你又唔俾我唱啊？你自私！ 够啦，够啦。首先，我唱《焚身以火》是想抒发情怀之外，而真正深层的意义是要警惕各位工友风高物燥，注意防火安全。特别就是在工作的地点使用易燃物品的防火安全。 Sarah 姑妈，其实我跟你一起这么久，不多不少都学到一些东西。第一，我刚才是唱《人不顾心》，是讲扑火的。 唉，你哋唔好嗌交住啦，稍安毛躁，心火唔好咁盛，饮碗凉茶先啦。 阿 Rock 啊，我哋冇闹交啊，系我闹佢咋，因为肥强嘅防火意识未够，特别就系喺工作地点咧使用易燃物品嘅安全啊。 你讲得啱啊，易燃物品尤其系易燃液体，广泛应用喺各种工序，例如印刷、表面处理、制漆、家私制造同埋室内装饰等，作为溶剂。易燃液体除了作为清洁溶液和稀释剂，例如天拿水、重置水之外，亦都是油漆、光漆、油墨、胶水等产品的主要成分。在处理和储存易燃液体的时候，如果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可以产生危险的。 我知道啊，易燃液体亦广泛应用作为工序上的燃料，例如推动引擎的汽油及柴油、锅炉燃料的柴油、煮食炉燃料的火水等等。使用、运送和储存易燃液体的时候，最主要的危害是火警和爆炸。你不是听 Sarah 姑妈说啦，说我在工作地点的防火意识未够啊。 肥强你又蠢不晒噃，防止工作地点发生火警，其中一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小心火种。工作地点内有各种火种或者是热源，可以燃点易燃液体又或者是气化了的蒸汽混合物。工人如果没有留意，就会察觉不到一些潜在火种，例如火苗、打火机、火炉、烧焊的喷灯、火花等等。 Sarah 你讲得好啱啊，不太明显的潜在火种还有熟热表面类的热板、控干炉、电暖炉、未熄灭的余烬、烟头、电灯等等。 熟电能类的火种我都知道的，例如电动摩打、电器开关、电力故障引起的火花、静电、电弧焊的集散电等等。 还有由机械摩擦生热而产生的机械类火种，还有由化学品放热反应而产生的化学品类火种，都不可以忽视的。 不适当处理易燃液体可以导致火警及爆炸等严重的工业事故或者意外的。有火警及爆炸风险的工序包括运送易燃液体、倾倒、填注或者配制易燃液体、混合或者喷涂易燃液体，例如喷油漆处理会浅出外流或满泻的易燃液体，或者弃置易燃液体等。 还有清除储存缸里面易燃液体的残渣，以及在留有易燃液体残渣或蒸汽的储存缸上进行切割或者是烧焊工作，都是可以酿成火警或者是爆炸的危险工序。 哇，原来有这么多东西要注意的。咁如果真係要喺工作地点使用呢个易燃物品，除咗消除火种同热源，雇主喺制定安全措施嘅时候，有咩事又要考虑呀？ 雇主主要考虑嘅事项就係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例如要消除或者替代嘅方法，直接喺源头消除危害，改用较安全嘅易燃液体、设备或者工序以消除风险。如果消除或者替代的方法不可行，就应该将相关的易燃液体或者工序隔离，或者采用其他控制措施。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只应视为一种辅助的措施，或最后的办法 以尽量减少工人暴露于危害之中。 安全措施可以透过工程方法和行政方法来实施。工程控制措施例如安装合适类型的通风设备，可以在源头消除或者减少易燃蒸汽。行政控制措施例如安排休息或者轮更时间表，可以限制工人接近相关危害的时间，从而减低工友暴露于危害的水平。另一方面，要强调良好场地管理措施。 还有啊，雇主应该妥善记录所有安全措施，例如标准工作程序内，并且俾有关的雇员知识。雇主亦应该经常监察和检讨安全措施的成效，确保已经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哦，嗱，我决定咗啦，我要为公司老板制定工作地点防火安全措施，为同事嘅工作安全出一份力。你哋唔使帮我啦。 咁你慢慢啦，我同阿 Rock 出去啊。 诶，唔使讲咧，去到呢件时候 ，Sarah 姑妈你实系话肚饿，不如食饭啦。 错，系口渴啦。 咁不如去饮嘢啦。 好喎，寻晚食完呢个麻辣火锅，去饮碗凉茶消除一下喉咙嘅火种，热完先。 易燃物品慎处理，安全收工预埋你。我是何俊乐阿 Rock。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业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业法例，一检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仲全心点遗憾，任自我牺牲，磨越纠缠。 恨。